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到了周五，在这周呢，香港的立法会的一件大事是辩论是否要向四川的庐山七级地震的灾区要捐款。那这个捐款的金额呢，由政府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1亿港币，但是哎，这两个小时的特别辩论呢，最后是无疾而终，并没有通过这么一个捐款的方案，也是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在这个全国救灾的这么一个气氛当中呢，让大家多了很多的思索，为什么香港会拒绝，或者说香港的这个立法会当中有一部分议员会拒绝这个捐款。那当然在香港的社会当中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对于这一次到底香港应不应该向四川省政府提供这个捐款有非常大的争议。首先是这次的争议呢，恐怕在媒体上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么一篇文章啊，是一位之前在08年就参与过汶川大地震的这个采访报道的一位香港记者，他也是香港的这个新闻媒体当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中国组啊，通常都是跑内地新闻的， 做了很多年， 对，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他说跑过大陆新闻的一个仙都不会捐，一个仙就是这个一毛钱的意思啊，这个一毛钱都不会捐，为什么呢？主要是说啊，在这个香港的这位记者看来呢，他当年采访汶川大地震的这个善后工作，他当时采访的角度是这个地震当中暴露出来这些豆腐渣工程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被这个国保啊，这个被一些保安的维稳的人员带走，然后呢带到一间餐厅请他吃饭。这个餐桌上啊是珍馐百味，并且呢这个国宝当时非常的客气，哎，你尽管吃尽管喝，还一个劲的给他上白酒，也是让他感觉到很难堪。怎么难堪呢？因为当年的这个港人是非常踊跃的向汶川大地震的灾区进行这么一个解囊相助，但是他当时在吃这顿饭的时候呢，就想到说现在花的钱有不少，哎，其实都是大家的捐款来着，结果这笔捐款呢被用到了维稳上面，因此呢在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在香港的这个社会的讨论当中，很多人是反对捐这笔钱的，认为你捐了钱，哎，这笔钱最后可能进了某些贪官的腰袋里，那不如不捐。 没错，朱明奇同学花了5分钟的长篇幅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解释了香港人现在一个具体的心境啊。我觉得有点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梁振英已经在北京了，他是昨天傍晚启程去北京，今天是按照计划应该是拜访中央部委，包括 他原本是想捐钱之后才上去的。 对，他本来良好住院是身上说带着10000块钱的一个1亿元港币的 一 个捐款，说是啊，这是港人的一篇心意，但是现在应该是事与愿违了，而且是2个小时争论不休。目前呢是林郑月娥政务司长，现在也是署理行政长官，是决定在下个午立法会继续辩论，而且不见得会有结果。哈森，你身边的香港普通的香港市民啊，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待会就会讲一下，就是普通的市民的心态。但是刚才冰城说的那个跑中国线的那个记者呢，其实我原本也是认识他的，还有呢我跟他交谈过关于捐款的事情，也有跟其他的旧的同事就是跑中国线的那些同事，他们第一个答案就是你捐款到内地就有点浪费，你肯定要找一些有信誉的哪一些扶贫啊，或者是一些慈善的机构去捐，肯定呢就是如果捐到那个地方的政府的话，你就有可能你赚的钱没有得到那个平民百姓的那个手上。因为他们相对一般的市民来说，就肯定是比较熟悉内地的国情啊，这个政府运作的那些人。还有呢就是，但是呢这一次我相信呢那个香港人就是不太愿意捐款的原因，除了看了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微博上的发表意见之外，也有看新闻的。因为在几年之 前就是08年那个汶川的地震，我们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还有一些报道就是出来就是说建一些学校，但是学校的建筑的这个结构不行，那我们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建的那些学校的那个 quality 那个指数是那么差的？还有呢，就是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绵阳中学， 是绵阳，四川的绵阳中学， 对，这个中学呢，只用了一年半之后呢，然后呢，当地的政府就说要征地，要变成那个商场或者是住宅，那。这个新闻呢在香港来说比较震撼一点，因为哪个学校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建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用了一年半就要拆掉，就是在浪费我们捐的款。 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线上有一位香港的这个立法会议员，是来自民建联的李慧琼议员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慧琼议员的这个看法。李议员你好。 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问一下，您个人是支持这个港府捐款的行为的吗？ 对，其实我是支持的。 您是支持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受到那么大的那个天灾，所以我们只是尽一点心意罢了。过去我们也是这个给一份心意。这一次我觉得我们香港也应该有应该表达一下这个一份心意。 但是这个动议最后是没有办法在立法会当中通过，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是我预期之内的，因为在开会以前呢，我们的媒体还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讨论。其实议会需要一点时间去讨论也是正常的，所以的那个会议不能通过，我觉得也是我自己预期之内的。 您觉得这个反对的声音主要是质疑这笔钱是不是能够用到实处，或者说对于可以说是内地制度的一个不信任，您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这一点的意见其实我非常明白，也是明白大家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多问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个比如说举一些碳富的例子，或者是国内的制度的这个问题呢，不是现在出现的，其实过去也是有这一些例子，过去也是有这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些例子，或者是对制度有不满，就把它演绎成对整个的中央政府的不满，或者是现在因为有不同的例子，就连我们表达一点心意也是不愿意。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有这一个想法。 那如果说这笔捐款您有什么更好的运用它的办法，或者说怎么样您觉得可以保证到这笔捐款最后可以落到实处呢？ 其实我们每一次也是要求特区政府跟国内的政府表达清楚香港人的意愿。好像我们把捐款交到中联办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说，我们香港的同胞是希望这一些捐款可以直接用到那个灾民身上。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国内的政府是非常明白的。另外呢，我知道国内的政府也是有像那个捐款委员会交一个报告， 是 对他们会把用的地方或者是用的用途也告诉我们这个委员会的，所以呢不能说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当然呢，我们如果这一次那个公众的关注这么大的话呢，如果那个国内的政府在知道香港人的关注以后可以呢把那个计划早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也大一点了。但是呢我就是想那个强调的，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一些例子或者是一些过去 和现在或者是将来也一定会有的那个事情，以把它放大到我们不应该捐款，我们不应该相信中央政府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危险。 嗯嗯，那 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新的政府也是看到这一点，也是一直在改善。坦白说，我自己也以前也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以前其实我们也有捐款到，比如说菲律宾呢， 嗯， 或者是其他的东南亚的地区去赈灾的， 嗯， 其实那些地方坦白说也有贪污的惩罚， 嗯， 我们有一些妓院的机构也有被发现有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其实每一个机构也有可能有这些的过去的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提的是怎么去加强这个监督 是 而不是因为有一些利己而完全否定我们对同胞的一些支持。 嗯，李源，最后一个问题啊，您提到了要加强监督跟这个透明度的问题，您觉得这笔钱呢，如果说按照目前的方案交给了这个四川省政府，那港府的这个监督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得到，在内地发挥到这个监督的作用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一笔的钱的用途有很大的关注， 是 我们特区政府一定要把那个实际情况交代给中央政府。我觉得我们的压力对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从来也是一个不小的那个监督力。 嗯 所以我觉得有我也希望透过我们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希望他们在给我们的报告里面可以更完善，告诉我们其实他打算怎么去用这笔钱。但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对整个赈灾工作来说，我们的那笔钱呢，坦白说也不是一个大的比例。 嗯。 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正在用的钱，一定比一亿的，现在我们捐的多的很多很多。 好的，非常感谢李议员，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来自民建联的李慧琼议员啊。这个李议员刚才是说他是支持这么一个捐款的计划的，虽然说呢，对结果也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次通过，也是感觉到意料之中，因为了解到香港现在社会对于这一笔捐款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决定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那基本上李源刚才讲的就是说承认这个目前港人对于内地的这个贪腐的问题是有一定的担忧，但是呢大家也不能够以偏概全啊， 不能因噎废食。 不能因噎废食，基本来说就是这样。那还是希望能够在港府在这笔钱的使用上面发挥更大的这个监督的能力啊。这预计如果说在5月3号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立法会再会有一次辩论，那么这一亿港币呢到底怎么用，哎，说实话还是会成为一个后续的焦点。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讨论今天的这个港府对于四川地震的赈灾款。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沈。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位李慧琼议员，他基本上是代表了香港现在支持捐款这一派的意见。那反对捐款的这个主要是来自香港的泛民的这个党派的议员，我们今天也是试图联系了几位啊，但是好像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天这个财政预算案的辩论啊非常的繁忙。但是我们从公开的报道当中呢可以看得到，基本上泛民的这个反对意见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说把这笔钱捐出去的话， 最主要是落入了贪官的口袋，而且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哈森刚才讲的这个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前车之鉴。这个香港人对于地产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是非常的 特别有意见， 对，特别敏感的这个东西。就是当年绵阳的这个紫荆民族中学是香港援建的，结果呢这个建了还不到一年啊，这个马上就被拆掉，然后建了一个豪宅的地盘。哎，这件事情对于香港的社会触动非常大，大家觉得这笔钱就是打了水漂。 但是我现在就担心呢，你说现在香港人这样一个态度，就很容易又引发另外一层，不能说是矛盾，但至少会有一些误会， 伤感情。 就尽管说现在内地有一些市民也是认同说香港人不捐啊，不捐的你们有理。就包括在北京，如果说北京市政府、北京一些官方的机构号召大家捐款，也有人不答应的。 是， 中间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现在香港人，你不能说他们是没有这种同胞之情、血浓于水的。其实我这看了一份资料，这资料来自于哪儿呢？是叫做这个英国慈善基金会，他们就公布了一个世界捐助指数。香港呢，在全球160个地区当中，里面是排第19，亚洲是第二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他是有一种善心在里面。 香港人是有一个做慈善的习惯的。 有人就这么说，他说因为大家都是移民社会，移民社会里面人呢就更加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就觉得我是从异乡过来的，所以我更加明白在异乡，尤其是你在异乡当中，如果是遇到灾害发生的时候，那种灾难性的痛苦他是理解的。但现在你看到香港人的，我觉得是有一点一贯对香港人的印象，就有点迂腐的认死理，打上引号的迂腐的认死理， 就比较直。 对，你看澳门人，澳门人这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刻捐出了1亿。 对， 然后呢，就四川省长是致电感谢。梁振英本来这次是准备拿着10000块钱，是向中央1亿。为什么老是讲错？ 为什么你老是讲一万？ 因为是他自己带的， 你自己的目标是10000块。 对，然后你会看见，哎，如果是仅仅从这个人情世故的考虑哈，你说梁振英不是很没面子吗？不管是在四川省政府面前， 啊， 不管是在中央部委面前，你看看人家澳门动不动，这个1亿就 澳门一声不吭的捐了 一声不吭，然后你们就好像有点一毛不拔的意思。但是你同时会这样一种现在有一种评论叫做是惩罚灾民，虽然觉得不尽准确也不尽合理，但是如果从这样一种惩罚的情绪来看，是非常值得那个人去反思的。哎，说以前啊，你想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是捐了10亿啊， 是， 而且我记得我当年是在入境处去办那种入境签证的手续，你真的是全程有那个哀悼的气氛。我记得是下午的时候，我在那办着办着，突然间他说今天是我们这个汶川大地震四川同胞这个遇难哀悼的日子，马上我们在几点几分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全体默哀，就所有人都停下你手上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对香港社会有一种敬意和归属在里面，我会觉得大家哦，原来是一根心。 是， 但你现在你会发现，哎，不单单是这个捐款的数量，甚至在城市里面整个悼念情绪都跟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中间也会参加到目前很多的这个中港的一些矛盾也好，摩擦也好，但是最重要的，现在内地人看到香港人这样一种情绪，你不要觉得香港这样一种情绪是无名的，没有缘由的，但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让人去思考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值得你检讨去改进的地方。 哈森觉得 香港人其实对捐款比较保留其实是有原因的，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些担忧，就是我们捐的钱能不能够下到哪些灾民的手头上之外，其实香港人过去呢真的赚了很多钱，但是有很多例子就是说过去我们捐的款其实是太多，有剩下来的一个情况。比方说这个汶川大地震其实在港澳跟台湾就捐了差不多800亿 人民币。 对对对。那现在呢剩下来的还有269亿还没有使用。还有呢就是青海地震的那一次。 玉树地震呢，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当一次的我们筹到的那个捐的基金有86亿，现在还有剩下25亿还没有用的。还有呢就是香港人可能自己也在想一想，因为这一次那个地震的情况之后呢，就是韩国他们一个国家，他们捐给那个地震灾民的那个钱值是100亿的，100万的美元，100万的美元。那我们香港只是一个地区，那用不用的捐1亿那么多呢？那可能香港人再思考一下。 是，这次的这个话题呢，是由香港电台最先抛出了这么一个 这个 调查 啊，放在网站上。结果调查的第一天呢，是超过 60% 的这个受访的香港人认为不支持捐款。那其中有一句这个留言也是现在传播的很广啊，就是说这个是港府啊，说有一个香港市民说自己不会捐款，那么反对者主要原因是这个汶川的地震的时候港人捐款遭到挪用。那有一人说赈灾也是维稳经费分点出来比香港十个香港的捐款还要多。可能一个是贪腐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大家也觉得内地不缺钱。现在是很多的一个情绪，那有的人觉得这次的这个灾情的规模比汶川呢也是小的很多，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可能大家觉得没有，这个中央政府也没有说缺钱，也没有说需要什么资源。那当然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捐款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裁量的这个考量在里面。 对，其实Vincent你刚才说的一个心态，就是很多香港人也在说，因为最近我跟我的朋友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捐了，因为现在内地人实在太有钱了那他们太空科技也可以发展了，他们买金买的那么多，那他们那么多钱 么 为什么要我们香港人来掏自己的钱包呢？因为国内肯定有足够的能力去帮那些灾民的，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一次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啊，还是回到刚才这个樊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这次钱真的是小事儿。钱你说这个到底是一亿还是一百万还是这个一千万，我觉得说实话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关键是香港拒绝或者说立法会这个动议没有过，这个行为本身在很多内地的朋友看来或者听来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一件事情。对，在面子上我觉得中国人这个一个是讲感情还是个讲面子，这个面子跟感情上都是有重大的损失，这个损失超过了一亿块本身的这个意义。 对，前两天我看香港本地报纸一大篇幅的标题就叫做捐或不捐情义两难。刚才我讲到，我觉得这个事儿有一个逻辑也跟我们之前爆发的这个奶粉战有点相似啊。当时你说这么多的内地民众来到香港来抢奶粉，其实反面也是证明中国奶业的彻底失败嘛。你说这次香港人不捐钱给你，也证明他们对于中国慈善的彻底没有信心，也是对于中国目前整个的官方的透明度和整个的这个腐败情况的一个彻底的失望。所以说反倒是敲醒了内地的一些警钟。不过你说到如果是从另外的一些比较玄而又玄的角度讲，你说从佛教的角度，就施和受的关系，我会觉得施和受它本身都是一种善了。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内地人他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就会觉得你不捐给我就觉得你又得看不起我，而且你本身会不会心里非常冷漠。 是， 对。然后但是你又想回来说，其实你施的人你也不要觉得我就 高高在上 或者自居功德，哇我做了一件多么有功德无量的大事。你看那么多默默无闻的人，他们默默的捐了钱是不告诉你的。还有你说你受到捐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就比人家低人一等。你更加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嘛。人家捐给你是出于情分，是出于爱心，没有捐给你也不会说我有犯了特别大的错误，你要怎么样去惩罚他，我觉得那也不必要。 说实话我觉得我给梁振英要出一个主意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一亿块的捐款动议太难过的话，可以捐奶粉。捐奶粉啊给这个内地，如果捐到四川再去的话，绝对比捐钱现金要好得多。 所以现在 奶粉没有办法贪污的对不对，奶粉你每个奶粉罐上打一个章，香港政府赈灾，这样的话你这个东西要转手倒卖的话，马上就 赈灾奶粉， 对，赈灾奶粉马上就发现得了的。而且这个 倒卖它中间就可以把你的那个香港赈灾全部抽回来， 然后 就倒卖。 你这个就是高级了，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但是我跟你说捐食物捐这个奶粉，第一个你看这个香港奶粉是有天然优势，有天然优势。这个第二呢，灾区现在是传出来消息是比较缺奶粉的，对吧。第三呢，这个东西又不容易被贪污，这个不是现金。是比较好监督，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一下捐奶粉这个问题。 就是两位你们谈的那个捐款的问题，我站在那个香港人的角度呢，其实我还有一些看法的，就是有一些分析说，这一次为什么那个地震，我们捐一个亿，政府捐一个亿，也不是一个真的很大的数目，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某程度上都是一些意见，就是跟政府在作对， 就是说政府现在的那个所谓的公信力还是受到质疑，所以呢他提出来的什么事情也是有比较大的反对的声音、 嗯、 这个也是我们香港政府现在还有检讨的一个方向， 这也是有可能哈。如果是你单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嗯、 还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去挖掘、 嗯、 好，三立化新闻我们暂时休息。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北京今天有这么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北京的丰台区的一个幼儿园呢，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捐款、 嗯、 那有一个家长呢就说，哎，那我家的这个小朋友这个小瓷猪里面可能存了30块钱， 嗯 啊，那就去捐了啊。30块钱回来了以后呢，说这个孩子说，这个老师说了，我们班的钱啊不能够比别的班少，要捐红色的钱，这个是跟小朋友说的。这个红 色 的钱 是什么意思？ 哎，红色的钱呢，大家一想，这个人民币里面哪张钱是红色的、 啊啊、 那就是100块的吗、 啊、 对不对？那100块是红色的钱，也就是说呢，你要捐呢你就以100块为起步价、嗯、哎，这条新闻就 开始攀比了。 也不是攀比，你这条新闻让很多人就觉得五味杂陈啊、 嗯、 你说突然也回想到自己上学的时候那些捐款的经历，我也想到真的是。 你小时候有被规定说至少多少元起吗？ 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有组织大家捐钱、 嗯、 但是没有说一定要说多少元起、 嗯、 但是呢通常捐的多的小朋友通常是会被表扬的，这是一定的。但是我后来也琢磨出来一个事儿、 嗯， 我说这我捐的这个钱也不是我自己的对不对？这个我幼儿园的小朋友你捐的也都是父母这个给的嘛、 嗯、 那你说这个压力最后还不是都是落到这个父母的这个头上、 嗯、 其实我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也有这个捐款的事情，就是老师给我们一个纸的箱，一个小的纸箱，就是大家去投放那个钱，有时候同学们是投硬币、 嗯、 有时候是投那个钱币、 嗯、 那我自己就只有硬币，那看到很多同学都投那个钱币的时候，自己感到有点没吹没有趣味、 啊、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捐钱还是你心甘情愿、 嗯、 如果你是被逼的，你要捐 被逼的、 捐很多没有意思，你捐完之后你都不是做善事。 其实你看大人成人世界里面的一些捐款的攀比之风，其实放在孩子那个就幼小的心灵里面、 嗯、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投射了，就是刚才哈森讲的那种、 嗯、 那样的一个心态。 这个啊，捐钱我得插一句、 嗯、 捐钱最容易逼捐的是出在幼儿园和小学， 嗯， 到了这个大学了呢，大家都是自己的钱了， 对， 这个时候你就捐款之前你 就 考考， 这时候就理性了， 你就比较理性了，有多少捐这个有几分这个菜你捐几分。 嗯， 嗯， 在小学幼儿园呢，这都父母给的钱，而且说实话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于钱的概念不是那么强， 嗯， 你说他真的老师只能说是红色的钱绿色的钱、 嗯、 你说100块跟20块钱有什么差别，一般的小朋友他没有，还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最后就是他比较容易被逼捐、 嗯、 小朋友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没有一张红色的钱，我被别的小朋友给嘲笑了，这个父母说为了这么一张钱至于吗、 嗯、 那就甘心这个马上就慷慨解囊了。 所以还是看老师和家长怎么教、 嗯、 就你会告诉他，哦，你怎么样，你捐多少，或者捐多捐少，你捐10块钱，如果是你自己省吃俭用的省下来那10块钱、 嗯、 再去小朋友也会觉得，哦，这是你的一片爱心，有爱心就足够了、 嗯、 对小朋友何必要求那么多呢、 嗯、 反倒是现在很多的企业、 嗯、 很多的明星啊、嗯、很多的这些，你看李嘉诚一捐就捐了3000万、 嗯、 但是一捐3000万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多想，他说你看这些码头工人，你对你自家集团的工人这么的苛刻， 对对对， 你捐3000万也没有说彻底改变你之前那种剥削工人的形象、 嗯嗯、 所以就会有人产生另外一种词汇叫做捐款政治，就真的是你捐还是不捐、 嗯、 你捐多捐少都是你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明。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呢、 嗯、 我这个又重新认识了陈光标，认识了这个彪哥， 又来了彪哥。 我以前呢、 嗯、 一直觉得彪哥的这个做法呢不是特别的上得了台面，不是特别好看、 嗯、 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仍然认为他的做法有很多粗糙的成分、 嗯、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是真诚的，人家带着30万的现金啊走到灾区，而且第一时间去的， 对，而且看着挺专业的， 一张一张 的发，我觉得 他发钱发现金发的很专业、 哎、他那个带那个物资什么的，他至少人家知道是带什么嘛、 嗯、 而且怎么分发嘛、 嗯、 你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香港和内地比较起来、嗯、我看到内地真的是有资深的志愿者、 嗯、 一些慈善团体的负责人，他就讲，他说你说香港啊他就一点让他 非常敬佩，就是专业。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我看完他整个的文章，我也觉得很震惊啊。他说香港有一些慈善机构呢，他不像内地的慈善机构，不是你捐多少钱给我多多益善的，他会量力而为。他说根据我目前机构的人数，根据我们这个资源统筹的能力，还有我们能联络到当地一些接收我们资源的一些机构，他们接收能力平衡估算下来，我的机构我就能接受8000万，如果是这个数目，超过这个数目你不要给我捐了。诶，他看完之后他就觉得，哦，这一点让我也又是有一点震惊的那个感觉成分在里面。所以说你看现在香港人即使不捐钱，他说眼前这一点啊，他说没有给你这么多的爱心的资源上的一个馈赠的话，但是大善是什么呢？他大善是帮你改革，就让我们香港呢也能树立一种就 NGO 什么样的成熟的专业的 NGO。 你看照着我们这个模子，将来呢就把你们这个模式给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呢，可能你接收到的捐款就不仅你说现在宣明会是几百万，比上次的这个五年前地震缩水了90%，说 哈森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对，其实如果香港的 NGO 真的可以将他们的经验去放在国内，这肯定是好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国内他们的慈善那么赈灾的那个结构也跟香港不同，因为某程度上也是也有地方政府去主导的，所以呢他们中间的沟通肯定要比较强。 所以说刚才虽然这个李慧琼议员说希望能够港府对于内地的地方政府也好，或者说北京施加某种程度上的压力，但是我想我一个言外没有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政府层面的你说这个港府能够影响到内地的政府。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媒体人在这次的这个捐款阵中写了这么一个文章，标题叫做与其捐款不如捐制度。内地缺的不是钱，而是缺的一个好的一个制度。制度的层面呢，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说非常的吊诡，因为你通过政府的层面来说，说实话非常的敏感。你通过一些香港的这个政治文化，你希望能够把它反向的输送到内地的话，会挑动一些敏感的神经。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做的。这个刚才樊素说的，在 NGO 层面、慈善机构的层面，有很多好的管理方法，很多好的运营的方法。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内地跟香港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交流的。 确实， 你比如说这次捐款，内地的民众也感觉得到，我找不到一个我可以信任的把钱、把善心交付的机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说真的，你要在内地有心做慈善的人，比如说，我觉得彪哥这个。陈光标他真的下次可以跟好好的跟这个香港的这种机构学习一下怎么样把这个， 就跟我们学习一下， 人家有钱，但是他 有这个钱不如去搞一个慈善团体。 哎，对，他有这个钱但是不一定是能够把这事情做好，那么我就找一些能够把事情办好的人，把他们的经验请过来。我觉得这个反而可能比捐你说这次捐1亿块港币更有价值一点。 与其输血不如造血 啊，真是。 好了，那我们之前讨论到的是这次港人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哈，捐款或者不捐款情义两难的一个状况。那么接下来的有话直说呢，想问问你的意见了。根据央广的消息，4月25号呢是在俄罗斯呢总统普京他呢是接受了普通民众100个问题的提问，而且是通过电视还有电话和广播直播的形式。那其实这也是不是第一次了，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样一个发生在遥远的俄罗斯的新闻，也是触动了很多中国网友的神经，说咱们中国的领导人什么时候有机会真的可以面对面的跟大家交流。那么就想问你了，如果你有机会直面领导人，你有什么想问他们的？好了，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call in。好，我们马上开始接听今天的全媒体。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刚才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有话直说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是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打着蓝色的领带，也是他一个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啊，是出现在了俄罗斯的电视机前。他是通过了广播电视、电话和短信等等形式呢，跟俄罗斯的普通民众进行了直播连线。 普京也是全媒体了一回， 回答了民众100多个问题，而且据说呢，之前搜集到的问题呢是一共有200万个，整个的200万个问题，整个的直播呢一共是历时4小时48分钟， 又是 再创纪录 啊！ 12年的历史的电视直播，那么你希望在中国发生吗？如果你有机会直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你有什么想问他们？好， 现在给你摆上一部红色电话机，一拿起来就是中南海，你说什么？ 直通中南海的电话，你想问什么啊？第一位是来自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 陈先生你在线上吗？ 哎，陈先生，陈先生没有声音啊，我们接听下一位吧。6号线，喂，北京的陈先生还在吗？ 陈先生你在吗？ 喂，陈先生，哎， 好， 哎，你好。如果您有机会跟中国的领导人这个通过不管是电话还是网络或者说是这个电视机来交流的话，您会问什么问题或者会说什么吗？ 哎，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跟国家领导人说，宪法是对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法，我希望他能够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对于那个违反宪法的事情。我现在说一件中共中央组织部违反宪法的大事儿。我们国家在1955年5月12号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战争的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截止时间是1950年6月30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78年，他们擅自 陈先生，陈先生， 您 可 以说的简短一点吗？ 你可能要简短一点，因为我们今天也是问到您哈。 好的， 如果您有机会是问他，您的问题会是什么？ 以1978年127号的文件，把这个时间。 陈先生，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听您完整的讲完，没有 关系。您可以说您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理解了您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您有机会是面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您是想说，如果有违宪的行为，应该怎么办吧？好的，谢谢这位北京的陈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这位是5号线上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穆先生你在线上吗？ 哎，穆先生您说， 啊。我觉得我如果见到最高领导人的话，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足球这个他最喜欢看到是我们世界杯出现呢，世界杯夺冠呢，还是我们的小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开开心心的、无忧无虑的，不为了学业压力在那里踢球？ 你有期待过他的回答吗？ 我其实我还是期待他能够希望我们的小学生啊，不要想着成绩，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体育成绩。不要想着成绩在那里踢球，而是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开开心心在那玩。 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足球可能就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很多人都在往里面烧钱，然后成绩好像看起来也还挺好，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对于真正让大家喜欢这项运动帮助不一定那么大。 这个成绩好，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同意，是看上去成绩也不太好。 你看最近恒大嘛， 那是在国内这个联赛还行。 好，谢谢，这个应该也是针对习总提的问题，我们知道习总其实也 是爱好足球的。 好的，谢谢，谢谢这位长沙的穆先生。我们再来接听同样是来自北京的赵先生。 赵先生你好。喂， 喂， 哎，赵先生，听见？ 喂， 哎，您说。 啊，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 啊，我是那个北京的，是吧？ 是是是，赵先生，您说，您如果有机会这个打进中南海的话，您要问什么或者想说什么吗？ 啊，那我就从3000公里以外说点话，传到香港。 好， 希望傍晚的时候连山带点的能传回北京。 好，我们尽量满足。 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也挺不容易的，辛苦了是吧？我想说是吧，谁当这个领导的都不容易。 嗯， 尤其这个改革政体改革啊什么的，这些都挺难的。利益集团也形成了， 嗯， 是吧？我们也挺能理解他们的，是吧？改革也不可能一天就成。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呢，让老百姓生活好的，大家谁都高兴。怎么？ 所以您的问题是， 好的， 嗯， 因为中美关系最重要，中美是咱，美国是咱大客户，所以必须要跟美国搞好经济，搞好这个政治，是吧？别天天美国这样的，对中国是很危险的，是吧？而且呢，中日呢关系也非常重要。我就不明白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啊、邓小平、胡耀邦、都田中他们能把中日搞好，那我们一体化的今天呢，为什么就不能搞好呢？是吧？我们天天放那些反日无聊的电视剧，太害年轻人，是吧？没道理。另外呢，我就觉得中日贸易自贸区建立是最重要的。中日韩，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都比中俄大，是吧？所以这三国要搞好，那你想想咱们老百姓得多幸福。 嗯。 最后说个小问题， 您说， 就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体育产业。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体育产业是为了玩，是为了游戏，像跟五大联赛似的。我不能再靠钱搞什么奥运战略，弄什么女子举重金牌，那都没意思，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像美国人、欧洲人那样，每礼拜天呢去球场上喊喊闹闹，高开心开心，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拉动内心。因为中国的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里基本上忽略不计。 好的。 好了，谢谢。 好，谢 谢北京的 赵先生，每次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见解啊。这次又是从外交直接聊到了足球， 就是咱北京市民的这个国际视野，我们又再次见识到了。 好，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喂， 凤凰，没事吧？ 哎，对，是我们是凤凰 U Radio， 您有什么意见想要发表？如果您有机会跟国家领导人对话的话。 那个我吧，对两岸和平统一啊有些想法。 嗯， 我认为台海十年呢合一统，我的中国梦是台海十年合一统，中国百分之百人。 嗯，您是说台海和平统一，您有什么具体想说的吗？ 啊，具体就是国共共国两党同组织，民主共和毛共荣。具体怎么解释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应该联合主政，这样呢，两岸同谋第三共和。第三共和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中华民主共和国，这样呢，国体位移，这样呢，两岸共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样呢，两岸就和平统一。 嗯，好的， 好，谢谢， 听明白了，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的。哎， 我另外对钓鱼岛之争啊， 嗯， 中日钓鱼岛之争我有些想法，我认为， 您可以简短一点吗？ 您建立联合舰队，台海两岸联合舰队，这样呢，日本这个中国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没有争议的。但是呢，两岸台海两岸联合舰队建立起来之后，那么从南海到东海到日本。这个各那个咱们对咱们争议啊，咱们就胜算了。 好的， 谢谢， 听明白了，谢谢， 哎，谢谢这位黑龙江的宁先生啊，也是说到，哎，好像觉得两岸这个联合 保 钓比较靠谱。 保钓，好，接下来是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事情能够在国内的话能够梦想成真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问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嗯，那你想问什么？ 喂 喂， 你想问什么呢？如果给您一个机会。 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是公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就是说这些问题的反映那个机构，就是监督机构。第二个是比较关心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相应的一些有关部门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关于我们就是说物价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嗯， 一般就三点吧。嗯嗯， 好，谢谢，非常言简意赅。好，谢谢这位来自湖北的 赵先生。 赵先生跟俄罗斯人很像，俄罗斯其实就两个问题， 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官员的财政公开；第二个是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又放缓了，什么时候俄罗斯经济才会复苏？好，我们再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了，是来自 陕西的齐先生。 齐先生， 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啊，你好。 哎，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想要发表？您可能得稍微简短一点了。 你说我有什么？ 对，如果说给您一个机会，有一个电话可以打进中南海的话，您想说什么或者想问什么吗？可以简短一点说吗？ 我想，昨天那个国务院女发言人叫个华春莹， 外交部， 她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不赞成她这个意见，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嗯。所以说您是在法治的建设上面有意见？ 我正在给为中国人民争民主争自由，既现在的上级的政策地下不执行。 嗯， 好了，我们谢谢这位陕西的齐先生，我们收到您的意见，您最关心的还是法治中国的建设问题。 好， 谢谢 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最后一位四川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哎，陈先生，您说， 哎，我是陈先生。 是，您如果有机会问国家领导人的话，或者想说的话，您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就是说中国这个现在贪腐相当严重嘛，根治了这么几十年都没有根治下去的话，主要是这个政治制度啊，存在着很大的毛病。就是说，我觉得应该，中国大陆政府应该学习这个香港、澳门、台湾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才能根治贪腐，才能使这个中华民族都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 嗯、 好的，谢谢，谢谢四川的陈先生，也是要学习港澳台的经验啊，要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 这个陈先生说到学习香港的民主的时候，我估计香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啊。 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收集一下，来年两会上直接就是我有问题问总理，扔给总理，看总理怎么回。 这个咱们以后的这个热线电话要建议开设一路直播中南海，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三 D 化新闻的全部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 我们下周一再见， 再会。